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咁啊，第三节，咁头先就讲到呢个共产党喺孙中山逝世之后就啊。除了要由呢個鮑羅廷加拉漢去物色呢個共產黨，由共產黨去物色呢個國民黨嘅新領袖之外咧，咁就喺廣東地區或者廣州咧，即係呢一個農工運動咧，就完全咧就俾呢個共產黨操控嘅。你操控咗即係呢一個農工運動，係嘛？咁當然又即係影響到國民黨嗰個地位啦，係咪？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嘅咧就係講翻國民黨呢邊啦。咁喺孫中山逝世之後咧，即係個消息傳到廣州之後咧，咁就留守喺廣州嘅嗰啲領袖啦，胡漢民啊、蔣中正啊、譚元海啊、許崇智啊，咁啊當然係非常之哀悼啦，係嘛？即係哀悼萬分啊！嗱，呢班都係主要嘅人物嚟噶，係嘛？喺當時就喺廣州嘅啊。咁就有呢、這個胡漢民啊、蔣中正、譚元海、呢、這個許崇智係嘛？咁啊，立即表明咧，佢哋會確守孫中山嘅三民主義嘅立場。喺3月22日，即係孫中山逝世十日啊，胡漢民、蔣中正、譚元海、許崇智啊、廖仲海啊，咁就通電啊，聯名通電啊。就表示謹誠總理為志，繼續努力革命嘅決心啊！咁啊，同日咧，胡漢民就以代理大元帥嘅身份，同各軍總司令、各部部長共同發表宣言。個聲明咧就話要戮力同心，完成革命。咁啊，凡有反革命行為以及逾越蠢動，誓當確清數黨。咁啊，胡漢民同埋蔣中正咧。即係呢一種咁嘅表態咧，其實嗰個實際嘅意義其實就係對於即係一直以來蓄意破壞國民黨嘅共產黨黨徒，同埋啊即係企圖用武力入侵廣東嘅唐繼堯、雲南嘅唐繼堯咧，即係啲軍閥咧嚴重警告啊！因為你孫中山死咗之後，咁好似群龍無首咁啊！哇，成個廣東地區嗱，個大本營就喺廣州，大元帥府喺廣州，係嘛？咁點咧？係咪？咁但係呢一班咁嘅領袖人物，胡漢民啊、蔣中正啊，係嘛？即係呢個許崇智啊，咁佢哋即係都要出嚟表態噶嘛？係咪？咁當時一方面就即係警告啲共產黨徒唔好博懵，係嘛？唔好即係混水摸魚。另外一方面咧，又警告即係企圖武力入侵廣東嘅呢個雲南嘅唐繼堯，係嘛？提出警告，係嘛？咁又有一批中央委員咧，就隨同呢個孫中山北上咗商談國事啊嘛，咁啊就喺北京就召集第三次全體會議，咁跟住咧就當呢個孫中山嘅喪事告一段落之後咧，咁呢一啲喺北京嘅呢啲中央執行委員咧，就喺5月初咧就翻嚟呢個廣東係嘛，咁啊並且就決定喺5月18日咧就繼續喺廣東召開。呢、這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嘅第三次全體會議就討論黨嘅領導原則同埋呢啲共產黨分子處理嘅問題。嗱，嗰個共產黨分子處理嘅問題喺孫中山在世嘅時候處理咗啦，係嘛？點樣處理呢？就我哋之前講過曬噶啦，就係話咧，喂，有人彈劾佢哋，跟住就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係嘛？咁啊，作出兩個決語，一個咧就要即係同第三國際直接聯絡呢個國民黨；第二咧就對於呢啲所謂共黨分子咧，就用紀律嚟即係規範佢哋，就咁啦。咁但係即係孫中山死咗之後咧，呢、這個喺北京嘅呢啲中央執行委員翻嚟廣東，係嘛？咁啊，同廣州呢一班領袖人物會合，咁就決定咧就開呢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全體會議啊，嚟討論黨嘅領導原則。 國民黨領導原則，即係喺呢個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嘅領導原則同埋點去處理呢啲所謂共黨分子啊？咁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即係呢個三中全會咧，就喺5月18日開幕，就會期7日。25日咧就閉會，嗱，與會嘅呢啲咁嘅即係委員，經過即係熱烈或者痛切嘅討論之下咧，就作出兩個重要嘅決議。第一就是、接受中山先生嘅遺囑，並且以中山先生遺教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凡係奉行中山先生主義同埋政綱者，就視為同志，否則就是敵人。及國民黨原一切言行，均須依據中山先生遺教，不得有所突創。根據呢個決議咧，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喺5月24日發表接受總理遺囑宣言啊，嗱個聲明就係咁講嘅，大家睇下熒光幕啊。吾人今日唯一之責任，則在完全接受我總理之遺囑，自今而後同德同心。盡吾人之全力，犧牲一切自由及權利，努力為民族平等、國家獨立而奮鬥，以繼總理未竟之志。咁呢個第一段，即係喺個接受總理遺囑宣言啊嗰個聲明裏邊。第二段咧就係、是、我中華民國之國民，凡能接受我總理之主義政綱，以從事於國民革命之工作，而為國家及民族謀福利的，皆為吾人所敬愛的同志。吾人誓以至诚，以诸结合，以共同致力于革命的建设事业之实现。反之，凡持续反革命的行动，受帝国主义列强之促使及掩护，以阻碍国民革命之进行者，皆为吾人之敌。吾人为国家之独立自由与民众之权利，则不惜牺牲吾人之一切而与之抗争。呢段好清楚啦。第三段就话：若乎全世界之国家及民族，凡能尊重我民族平等与国家独立者，皆为中华民国亲善之友；反之，则为我国家之敌。咁啊，呢个对外国人讲嘅 ，OK 啊？你如果尊重我哋中华民族嘅平等同埋国家独立，就系中华民国最亲善嘅朋友；否则就系我哋中华民国敌人。好啦。最后呢段啦，至于吾党之组织，随全体党员正式投票选举代表，而投票选举之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冇啦，唔可以揾多个总理出嚟噶啦，系咪？吾党全体一致奉行我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突创。盖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唯有完全继承中华民国创造者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意志，此能实现也。咁呢个就系、是、所谓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嘅声明啊。呢个系中执会，即系呢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呢、这个全体会议啊第一个决议。第二个咧？就是重申民國13年8月二中全會啊，即係第二次，即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啊，二中全會關於容納共產分子嘅決議。咁呢個宣言即係就話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需要接受國民黨嘅主義同埋政綱，並且負有與國民黨原相同嘅責任同義務。中央執行委員會依據呢一個決定咧，就係5月24日就發表第十號訓令鄭重聲明啊！嗰、那個訓令係咩講咩咧？就大家睇下熒光幕啦。中國共產黨原之加入中國國民黨係為接受本黨之主義政綱而負實行國民革命之責任者。本黨為使國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絕任何派別之革命主義者加入。從前中國革命同盟會時代即係如此，維基加入本黨者，在取得本黨黨籍中，與其責任與義務完全與一般黨員無殊。嗱，呢個講法咧就係好清晰噶啦，就係話咧，你加入咗國民黨之後，係嘛？因為我哋要搞國民革命，所以我哋會接受。即係其他唔同黨派嗰啲所謂革命主義者啦，總之你係要進步嘅革命主義者，咁你先可以加入本黨啦，係咪？咁呢個就係當時定咗一個咁嘅原則。咁你加入咗本黨之後，你喺個本黨黨籍 之中，你嗰個責任義務就同一般黨員咧都係冇分別嘅，係嘛？咁而呢個所謂責任與義務咧，就係、是、話第一就要對三民主義要絕對服膺，否則咧就用紀律嚟制裁你，係嘛？嗱喺呢個宣言裏邊咧，關於呢一點咧啊，即係亦都有提到，就係話咧，大家又可以睇下啦，總理所創立的三民主義為本黨始終不渝的主義，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施方針更必須以總理自著之三民主義為標準。總理在時，黨員之行動一決於總理；總理既沒，黨員之行動唯有完全取決於總理之遺教。如黨員之行動及言論有不遵奉總理遺教者，本黨皆一律以紀律制裁之。且以後無論何時，決不因黨員之成分不同而動搖本黨最高原則。總理唔喺度啦，咁你要服膺嘅就係總理嘅遺教，呢遺教就係三民主義，同埋呢個總理孫中山佢嘅一啲政治主張。好啦，呢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即係全會啊，呢一個決議咧，其實個主旨就係要維護呢個所謂成個國民革命嘅正統，呢、這個國民革命嘅正統就係指中國共產黨領導嘅國民，唔係中國國民黨領導嘅國民革命，呢、這個先係正統，係嘛？維護國民革命嘅正統，同埋孫中山遺教嘅尊嚴，係嘛？咁而所發表呢啲宣言同訓令咧，大部分都係大貴圖主稿，大貴圖執筆嘅啊。咁三中全會開會嘅時候咧，呢個鮑羅廷咧就仲未翻嚟廣東啦，汪兆銘咧就已經嚟咗廣東，但係仲未有執行嗰個權力，係嘛？咁所以呢一次會議咧就冇咗啊！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啊，三中全會咧就冇咗呢個鮑羅廷同埋汪兆銘呢啲人去參與，冇咗啲共產黨黨徒去搞局。所以就係純粹國民黨人主持底下進行，係咪？嗰個宣言嘅手稿，嗰個主稿仲係大貴圖所寫嘅，係咪？咁而成篇即係成個即係呢個三中全會嘅決議好清楚嘅，係咪？接受總理嘅遺囑，係咪？佢嘅遺囑裏邊嗰啲有關所謂即係呢個民族自決啊、廢除不平等條約啊、開國民會議呢啲，全部佢哋都要接受啊，仲要遵守。另外就是總理遺教，好，咁我哋稍微休息一陣先。